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有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 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嗱，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蚌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啊，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有你有你有，你一只歌听到心。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我哋讲下台湾选举啦。咁啊，台湾选举咧就即系今年就好唔同喎。今年就系、我哋见到就好多，我哋如果你去香港讲啦，好多人集中个讨论咧就摆喺呢一个高雄市嗰度。咁高雄市点解咧？咁我哋见到即系嗰个韩国瑜嗰个现象啦，其实就系、是、咁包括阿老萧都讲咗呢几日啦。咁啊，即系点解韩国瑜现象咧？其实就喂，第一高雄咧，其实就系呢个民进党就执政咗成起码廿年嘅，其实都。咁当然即係尤其係陈菊啦，陈菊就即係做好耐添啦，其实 十二年 係啦，即係做咗三届啦，係咪？咁之前就好似谢长廷做过嘛，咁、就今年点解会特别係即係走个韩国瑜出嚟？咁其实嗱，我觉得好聪明一样嘢呢，其实嗱，当然我哋唔 buy 国民党一回事，但其实佢有啲成功嘅地方呢，其实都唔可以完全抹杀嘅。即係如果老共可以培植到一个韩国瑜出嚟嘅话呢，完全是老共因素的话，咁其实点解咁其实其他区都得嘅啫。咁当然有啲个人因素啦。 你客观分析嘅话，就係全球系玩民粹主义。 係。但佢唔系好唔民粹喎。即系唔系点讲呢，有佢自己民粹嘅地方，即系佢亦都系佢捉到民粹最讨厌嘅嘢。尤其係呢，即係其實台灣呢，其實今年你見到特別多嗰啲即係叫後生仔獨立人士啊、女性票啊嗰啲，即係嗰啲冇黨派色彩嘅人出嚟選係多好多。 其實上屆柯文哲已經 係 咁樣。 係啦，就係嗰種素人講素人風啦，係咪走出嚟啦，其實係。 因為點解呢，你呢個有個基本嘅底因喺度，就係、是、覺得我選邊個其實個分別都唔係好大嘅。 係。 即系都唔能够改善我的生活嘅，喺呢个全球化环境里面，我哋大家都系一穷二白嘅。 系啊， 我都唔能够改变任何嘢。我曾经抱有一个好大嘅期望，但我发觉我有一个好大嘅失望。即使我哋面对中共咁大嘅敌人都好，我哋高雄即系人喺呢个南台湾、本来就系呢一个嘅一片绿噶嘛，系咪？赢到系开行噶嘛，七成噶嘛。喂，你而家拉到咁紧嘅环境，好在老萧噏噏啫。如果唔系，真系韩国瑜真系会当选嘅，大佬。但系话说回头，即系其实我系想眼前分析，即系唔系想玩老萧。即系民进党喺执政两年嚟咧，即系我都同啲台湾嘅同事分析过呢个问题。我哋点会搞成咁噶？佢仲有几个因素嘅。嗱，第一，对民进党嚟讲咧。一執全國執政之後咧，係急於求成嘅，所以無論喺嗰啲勞動嘅一優一例嘅問題上邊啦，喺呢一個嘅同志嘅平權問題上邊啦，軍公教嘅問題上邊咧，係急於去做呢個改革。但係咧，其實你係得罪咗好多好多嘅既得利益者。 咁啲友仔咧就趁呢個機會咧，係一次過反撲你。因為除咗頭先我講個大環境，所謂嘅即係大環境大家玩民粹啊，喺個全球化裏面大家都冇乜希望，寧願揾啲癲癲地嘅人啊咁樣。即係總之夠爆就得啦，係咪？即係例如佢講句説話，喂，老實講，如果我係高雄人嘅話，即係我覺得你真係賣假藥黨嘅喎，咩由200多萬、300萬人加到去500多萬人啦、啊，嚇、啊！即係我希望即係點樣去令到大家係好富有咁樣，喂，你唔好吹啦，喂，如果呢個世界真係你咁樣吹，可以大家有錢嘅話，咁咪好容易大家。 因為林夕嗰啲咪話佢係呢個直銷，即係可以做直銷啊，保藥黨啲。 喂，你唔好呃人啦、啊，唔係係確實，即係其實民進黨喺因為執咗政之後，喺初選嘅過程裏面係好多派系嘅撕殺，即係呢個新潮流系裏面，同埋呢個非新潮流系裏面咧，為咗鬥呢啲咁樣嘅位裏面咧，令到咧其實民眾係好失望的。 嗯， 再加上就係一個改革過程裏面得罪咁多既得利益者，但係最重要嘅因素就係、是。共產黨在這個過程裏面已經是全面介入的選舉了。你想想那些五毛在這些 Facebook 裏面不停在幫這個韓國瑜造勢。 你美國佬出了聲了，這個美國在台協會啊，那個處長即是那個什麼 James Morty 他自己都說了，其實即是今次的選舉其實已經是大量的假新聞充斥，其實在威脅緊個選舉，其實已經是 不用這個什麼啦、啊、蘋果日報台灣的蘋果日報一早已經噏了，就是、啊、 即是等於呢 古靈精怪呢這場選舉 會有阿 Bang 的林兆斌都說啦，其實他現在的殭屍 account 呢 出動得很厲害，即是用 AI 控制的殭屍 account 啦， 不是甚至乎、啊、今天我看到一些笑到底就是撐個逢檢機嗰啲 都會有，即係之前 講咗韓國語啊嘛， 好笑㗎，係 嚇撳錯掣啊嘛，大哥 撳錯掣啊，其實係即係可能佢即係呢即係嗰間公司即係做兩個 job， 同時間做兩個 job， 搞亂咗一次， 係啊，搞亂咗啊，見到有選舉 post 啊，跟住就撐韓國語啦，係咪？ 其實同香港好似嘅啫，即係你記唔記得幾個禮拜前我哋講啊，逢檢機啱啱參選嗰陣時，好多啲台妹 account 走過嚟話咩撐你機哥咁樣㗎嘛，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一模一樣嘅啫個玩法係。 即系阿基哥有好多台妹嘅，即系 Facebook fan 啦。咁其实梁振英都好多呢啲嘅，其实系系、嗯、啊，即系会佢即系等于系即系自己等于喂啲港女自己有啲港女空虚港女咧，即系喺呢个情人节自己买花俾自己啊嘛，系咪？即系咪自己买拉俾自己一样啫嘛，一样咁嘅道理。咁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啦，系嘛？咁而我所以點解你會話而家佢可能民調好高係嘛？即係當然可能有啲造勢嘅現象啦。咁就算係即係你而家見到造勢大會， 不過台灣嘅民調咧、啊，即係打斷你一句咧、啊，就有好多時即係你要睇係咪 TVBS 啊、三立啊，定係真係一啲比較相對中立嘅學術機構去做嘅民調。 係係係。 喂，老实讲，真系差异好大噶、 哦。我谂报纸嗰啲梗系啦，咁但系报纸如果佢自己揾翻嗰啲学术机构唔同啲嘅，即系好似苹果。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佢今次咧，韩国瑜咧翻嚟嘅太早。 嗯， 一早咧系警醒咗咧，系成个绿 打草惊蛇。 系啊，即系正如逢检机嘅古灵精怪嘅招数，民协古灵精怪嘅招数，系警醒咗我哋所有泛民主派嘅人。喂，今次我哋要嚴陣以待。 咁我見到咩？ 我哋唔輸得喎。 係啊。 喂，輸咗真係 P K 嘅喎。 咁我見到啦。 輸身家嘅喎。 原本即係其實呢個陳哥其實都唔係咁即係 Nike 呢個啊 陳其邁。 陳其邁，因為其實唔係佢自己即係恩典嘅，唔係佢的系嚟噶嘛，係嘛？佢初選輸嬌咗嘛，佢個的系。咁佢今日都話要合體啦，係咪兩個即係做曬大會嗰度係嘛？你話陳谷同埋陳其邁合體喎，大佬幾得人驚嘅啫。咁啊，即係起碼都係幫佢助選啦，係嘛？咁变咗就其实呢啲关键时刻，其实大家都应该企翻埋一齐。 唔系，所以台湾人系醒嘅。 系 嗱，台湾人未必搞经济好得，未必系好 smart， 但系咧喺最重要嘅关头里边，尤其是啲反对派咧，喺呢啲问题上边咧系头脑清醒。 系即系大局咯，大局。 喂，你谂下，佢已经犯咗一个好严重错误嘅，你揾个姚文智出嚟、嗯，根本系无关痛痒。 姚文智，你 讲 台北。 台北市是走去搞啊柯文哲 OP， 喂 OP 老实讲，即使你唔妥佢都好，你觉得佢即系喺度乱咁噏都好，喂你都走佢啦，喂佢输咗你仲大镬， 喂，佢真係選總統，咪同你拆票返轉頭。 哦，係。 喂，其實如果你真係要 ride on 呢一個嘅OP 嘅現象嘅話，其實民進黨係蠢咗嘅，係應該借佢呢，係讓佢一路，跟住呢係攞返嗰啲後生仔已經係對統獨嘅問題即係冇乜感情嘅人嘅票㗎嘛。喂，如果你唔係咁，即係好似而家咁嘅環境，即係你又出呢個姚文智去插呢個 OP， 喂，其實你係全面告急㗎喎。喂，你諗下，連高雄都告急，高雄係你大本營嚟嘅大佬，喺個民主運動裏面，高雄事件係大家都有聽過㗎啦。喂，民進黨有乜可能輸㗎？想像都想像唔到啦，係咪？喂，對台灣人嚟講，喂，好多人真係寧願勒住個肚皮都要為咗即係一啖氣㗎嘛。 當年講肚子扁，邊頭話扁， 係咪？有乜理由而家掉返轉頭㗎？俾人吹兩句你又信？即係假若黨咁，正如今日阿林鄭咁講，咁你都信？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因為高雄嗰即係台北已經係叫個低薪嘅，佢講緊高雄平均嗰個人工係再低過台北嗰陣時，嗰啲人就自然喺度問緊，喂你綠營喺高雄嗰個經營係點樣㗎？即係其實個狀況係等於香港2014年嗰個區議會選舉咁解 嘅 啫。 唔係，但係其實好容易答嘅。如果我係台灣人嘅話，我嘅答法就係、是、咧，喂大佬，我明係俾中共玩嘅，因為你民進黨執咗政之後。我明是封殺你，包括在外交上，在政治上，包括在經濟上，我是明玩你台灣人的。 OK， 我更加要利用這一次所謂中期的選舉台灣的去反撲啦，我是不妥你啦，我是不怕的，我寧願是勒緊肚皮跟你頂過，你應該是這樣想的嘛。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素，對台灣人來說，喂，你有志氣的。喂，第二，如果你想同中共拗多啲嘅，你更加要投民進黨啦，係嘛？即係你接二連三，因為經濟嘅誘因都不為所動，我都係要投民進黨嘅。喂，老共都要再諗喎，你唔好以為佢癲得曬喎。喂，咁佢呢條橋得唔得㗎？喂，今次韓國瑜嘅現象就話俾你聽，喂，佢用到網軍。佢基本上係全面介入即係台灣嘅選舉，所以香港你唔使諗啦，你就係睇住一樣嘢嘅啫，已經唔係選緊人嘅問題，係選緊議題。正如上一次補選港島區，無論你點樣一劈屎都好，我都話你係選議題嘅。喂，港島區嘅選民真係 smart 啊！嗱，今次就考驗台灣人究竟係咪好 smart， 即係我仍然對佢哋有信心嘅，即係以我攞到嘅資訊就係、是，喂。一早俾咗個警告你，所以後尾陳其曼嘅造勢大會係企到出馬路噶嘛，即係台灣人都醒覺啊，搞唔掂。我今日我睇到TVB， 即係我呢個 CCTV 係訪問咗十幾年一個台灣嘅家庭咧，係 split 嘅，阿媽就投呢個國民黨，老豆就投民進黨嗰種，今次都全投呢一個嘅陳其曼。佢阿媽嘅講法好簡單嘅啫。陳其曼有一次，係因為唔知即係天災，就係呢個韓國瑜走去捐血，人哋問佢叫咩名咁樣，佢話我叫陳其曼。韓國瑜啊，即係玩到咁啊！嗰、那個阿媽就話：，喂，你作為市長，你唔係玩呢啲幽默㗎嘛？喂，我點相信你做市長啊，大哥？系嘛？你玩到咁癲？ 唔係啊！佢而家商一樣嘢叫草根啊！佢而家佢就同你講咯，係嘛？佢以前係係咪賣嘅菜啊？係嘛？ 嗯。 但係點？ 北農啊嘛， 係啊。 唔係佢係一段係好奇怪嘅歷史嘅，啲人話佢，佢做過即係立委，做咗三屆。 係咯，又做過立委 嘅 喎。 2000年頭咧，就突然間失蹤咗，即係十幾年嘅。佢就話自己走咗去深山，但係俾人 check 到咧。 深山 係啊，好好笑嘅呢條友。即係越大嘅大話咧，係越多人信嘅。 即係大隻佬嗰只係嘛？即係劉德華大隻佬嗰啲啊。 跟住咧，原來咧，啲人揾到佢咧，原來喺唔知北大啊，定係清華嗰啲咧，讀緊個博士。因为其实咧，老共一早已经入咗呢条友嘅， 同埋佢用嗰啲用语啊，好老，好共产党啊，其实系 系嘛？即系佢好似 喂啲人就咁讲嘅，话、因为高雄佢本身系一个叫做工业城市，咁所以咧你基本上系用一啲比较草根啲嘅语言，咁而呢一样嘢系比较啱韩国语嘅嗰个玩法。 唔系咁，其实佢系转到空子，佢乘虚而入，就系、是、见到其实民进党做咗20年啦，其实系建制派嚟噶咯。 我啱想讲呢个观点。 咁你建制派嘅话，咁我系作为草根呢个阶层，咁去即系标榜嘅话咧，咁啲人会有代入感啊嘛，系 你成个即系宏观嘅环境系对民进党不利嘅。嗱、你高雄又执政咗20多年，你全国又俾你啱啱执政咗。 嗯， 其实如果大家系反权威、反精英嘅话咧，好、自然就会谂个问题就系、是：喂，我哋都系换个人试试看啦，系嘛？唔系永远都系你搞噶。睇下冇咩轉機啊咁樣係咪？ 其實咧，就算係呢一個阿柯P都有同樣嘅問題嘅，佢都建制化咗，但問題就係佢啲對手太差啫嘛，係咪？咁但係 唔係同埋第二代嘅人，即係新一代嘅人，其實唔 buy 即係民進黨嗰套，即係統獨或者本土嘅議題，即係對於 聽得太多啦，屌！ 即 係 九十後， 你再講呢啲嘢， 甚至乎係2000後，其實佢完全對呢啲咁嘅議題咧係冇感覺。所以就算柯P话两岸一家亲嘅话都好，可能我哋香港人会好兴，但系台湾人又或者台北嘅人咧，觉得又冇乜问题喎。喂，横掂我都系你南营嘅执政过，陆营嘅执政过，我生活环境都系冇改变嘅。咁点解我唔揾条癫佬出嚟乱噏一通咧？即系例如，喂，柯P都讲过香港嘅，大家有冇印象？佢有印象就 话细过台湾、台北啊嘛，即系好细啊嘛，个鼻屎咁细，做咩去啊？ 系咯，喂，大佬呢条友，喂，我都谂极都唔明， 口不择言呢条友系， 即系喺全球化嘅经济嘅环境里边，制造咗咁大嘅贫富悬殊，制造咗咁大嘅即系贫富嘅差距，令到制造咗咁多嘅失败者嘅时候，喂，而家呢啲人反而系有捉噶，喂，呢样嘢系奇怪噶。即系唔单止口不择言嘅问题咁简单，而系乱噏，系表达到佢真诚咯。横掂，大家都系个局都系咁噶啦，咁咪搞烂佢咯。你点解特朗普会当选？点解英国会脱欧？其实都唔系一个理智嘅选择嚟。其实系一个 impulse 嚟啫嘛，英文就叫做，即系话我为咗抗拒呢个精英，抗拒呢一班即系既得利益者。所以我亂嚟都冇所謂啦，因為橫掂我都輸曬，咁咪求其玩揾個嚟搞爛個局咯，即係普通話就叫咩啊？杜爛係嘛？橫掂都係咯，有乜所謂啫？喂，韓國瑜其實雖然佢係呢個國民黨嘅精英，其實都唔係噶啦，佢就係攞到呢個優勢啫嘛。但係你問台灣人係醒過我哋嘅，台灣人我講嘅。因为佢冒起得即系太快，突然之间平地嘅声雷，唔对路，冇理由咁傻嘅。所以我觉得11月25日韩国瑜系会输喺高雄呢个地头里边，系问唔系好以前咁赢几十万票，即系六赢，但系起码都赢。喂，你谂下前嗰排台中又出事。林佳龙啊，又出事，本来系赢，都已经赢得稳嘅几个百分点，跟住而家拉到好紧。因为中台湾其实就系成个即系台湾嘅总统选举嘅前奏了，咁呢度点样摆，其实就反映到跟住选举系咩环境。所以其实咧，今次虽然我哋冇乜粉玩啦。但其实同我哋香港11月25日嘅立法会选举都系好似嘅补选，就系究竟我哋真系咪认清边个系你敌人，边个系你朋友？你明知老共已经全面介入我哋嘅选举嘅时候，你有得投，你梗系投反对共产党嘅对家啦，大哥。喂，台湾人都醒爬啦，喺最后尾嘅日子里边，都知道自己今次。是痴心错配了啦！你再嚟，咁咪俾共产党知道有机可乘，咪继续踩落你嗰度咯，继续渗透你咯。道理就系咁简单啫嘛。所以点解今日我特登攞一节嚟讲台湾嘅选举，其实我觉得 即係老共而家已經嗰個 micromanagement 微觀個控制咧，已經係無遠弗屆。 嗰、那個叫做係鋭實力啊嘛。即係話尖實力啊嘛，尖實力也者其實係無孔不入噶嘛。 哦，佢顛倒去紐西蘭嗰度暗殺一個教授添， 好恐怖噶。其實呢樣嘢係咁，所以就係變咗啦。即係你話去老共説不嘅話咧，即係其實你應該即係大家投下。我哋好多人都冇票啦，其實，咁我哋都係食花生嘅啫，係嘛？即係係啦，我覺得就應該投 美場贏嘅啫，我哋嗰度就 咁，即係呢個情況就係咁樣啦。 咪有個網友啱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八分鐘之前，佢話乜兩隻妖獸仲可以代表到年青人咩？唔係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嘅問題，我都唔知點解可以代表得到嘅大佬。OP 又好，即係呢個韓國瑜又好，係嘛？樣又唔好。不過台灣人好奇怪嘅，大佬樣唔好反而 O K 嘅，屌！ 唔係真係講真嗱，佢有啲人做得好嘅，真係叻。佢講説話係講得好叻嘅，即係首先韓國瑜就即係 名嘴 嚟嘅，係啦。第二就係其實佢係 即刻都係人， 脾氣好好，脾氣好好，即係佢唔係咁容易俾人激嬲，即 係 俾人哋睇到覺得係好大度，係咪？即係尤其係。点解今年咁多嗰啲独立人士走出嚟，系由啲大党分裂出嚟？咁尤其系即系国民党零舍多添啦，所以国民党咧有好多隐形嘅国民党啊，即系上届好似都有出现过嘅情况，就系话你明明系国民党啊，你都要遮住你自己嗰个党徽啊嘛，系咪？即系你见到今年系多咗， 学咗香港民建联啫嘛。 咁即系你，所以你见到个现象就系、是、咧，其实根本上台湾咧嗰个民众嗰个成熟程度，已经觉得就系话唔好再同我讲蓝绿之争。唔好再同我講意識形態，係嘛？即係台灣人其實係成熟咗好多，即係包括我哋上次去睇都見到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就係、是、佢係做到呢樣嘢咯。 我反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啊，其實你對台灣嘅，如果你純粹講政治，嗱、經濟你就唔好以為換咗第二個就有一個好大嘅長足嘅改變，從來經濟嘅發展都唔係因為呢樣嘢，尤其是長遠嚟講。係嘛？第一就係你個科技係點啦，你嘅教育嘅制度係點啦，係咪？你點樣即係開拓你嗰個嘅市場啊等等嘅問題啦，咁樣嚇，你點可以增加你嘅效率咧？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 more for less 啦，係咪？喂，但係你嘅當前嘅矛盾就係面對老共嘅全面嘅封殺啊嘛。而家問你一個問題就係 say no or not 啊嘛，正如香港一樣啫嘛，邊個同你討論同辯論？究竟李卓人過去嗰廿幾三十年嚟係做啲咩呢？有乜關鍵呢？而家你面對最大嘅矛盾、最大嘅敵人就係、是、你係咪向老共說不啊嘛？喂，民進黨都係咁嘅啫。喂，你投佢有一忽啊，梗係知冇一忽啦、啊。一窮二白，一定係面對老共嘅封殺，佢財大氣粗。佢買你啲農產品就買，唔買你啲農產品就唔買。喂，你更加要佢同佢 say no 啦，一句咁簡單咋嘛。對台灣人嚟講，喂，以前佢哋做到嘅，係咪？但係個危機係在於乜嘢？即係正如我即係再重複個分析就係、是、因為你執不正，啲人對你有好高嘅期望，亦都覺得你小英喺執政嘅短短兩年裏面喺國際上特別喺外交上，好多地方都唔再同你建立即係繼持續嘅外交關係。 其實好慘啊！你見到啊，蔡英文佢今次即係大選冇人叫揾佢幫手做勢，其實即係已經個個當 唔係佢都醒㗎啦。後屘我喺度睇到一段嘅新聞，就話佢唔敢去台北嘅。 嗯， 即係其實佢自己個人據我了解，其實佢係唔想姚文智係亂咁出嘅。不過你民進黨亦都有個問題嘅就係、是。喂，你永遠都係政治正確啊嘛！你永遠都係玩呢一個嘅統督嘅議題啊嘛！其實你最後冇得救嘅時候，你就玩呢下嘅啫嘛！即係正如啲人話我哋泛民，即係最後冇得救嘅時候，就玩究竟你抗唔抗共產黨一樣啫嘛！你係咪向老共説不？冇人同我再同你辯論意識形態左定右噶啦！即係呢個我都係我嘅問題啦，我同你辯論左定右啊嘛！你就單單就覺得喂共產黨落咗台呢、這個世界就可以變天嘅咁樣，咁我梗係唔同意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選舉策略就選舉策略，你點都要咁講嘅，你點都要攞呢條橋嘅。民進黨食極幾十年嚟嗰條飯 嗰碟餸都係靠呢一樣咋。 得民進黨起碼係執緊政啊，我哋呢邊算啊。 咁但係你都唔可以灰心失望嘅。你一日覺得自己冇希望，就係、是、你輸咗㗎啦。唔係呢個係我自己最大嘅反省啫。 咁一定係啦， 係咪？你今日認輸就玩完咗噶啦。你仲一息尚存，老共仲要出到好多嘅辦法，包括喺今次嘅九龍西嘅選舉裏面，係咪？出盡法寶，一次過將台底嘅籌碼拎曬出嚟同你賭。 煙癮嗰下次。 唔係我講算嘅意思係相對我哋個行動掣肘大好多啫。 同意。 好啦，休息一阵， 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